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269集，雅郎的要求。 哦，就闹贼那事儿啊？ 那天夜里，有贼进了我家的藏宝库。 众人一挑眉，哟，你家还有藏宝库呢？ 老夫的银子不是贪的，是做买卖赚的，还有俸禄。 众人望天，太师急得跺脚，还想再说什么，被包拯打断了。 接着说呀，重点。 重点就是，那个贼进了宝库，什么都没拿，在府里继续找，最后才被人发现了。 众人觉得奇怪，如果是来偷钱偷宝贝的，那都进了宝库，为何什么都不拿，接着找，表示他想要的东西不在宝库里。 通常会有人去偷太师府吗？ 太师府算是守卫森严的，而且离开封府和三司都不远，附近有皇城军巡逻，府内也有高手，的确胆子偏大。 其实我家大部分宝贝都收藏在藏宝库里。当然了，各位夫人的收藏不算。 太师说到这儿，又见众人白他，太师继续跺脚。 我夫人都是名门之后，大户人家，好多陪嫁。 众人接着挑眉，太师气急，一指一旁正悠哉哉喝茶的白玉堂。 他比我还有钱，还挥金如土，你们怎么不看他？ 名声好，口碑好啊。 白玉堂放下茶杯，慢悠悠来了这么一句，然后指了指自己，说了两个字儿：“ 大侠。” 然后白玉堂又指了指庞太师，再说两个字儿：“ 贪官。” 说完，白玉堂接着慢悠悠喝茶，众人都点头，气得太师又差点绝过去了。包拯拽着他胡须：“ 继续，继续。” 我想来想去，那天唯独我收来准备送给外孙的几件礼物都在我房里，没进宝库。 你留房里干嘛？ 那天我找了几个锦盒，和夫人在试盒子，看哪个锦盒好看一些。不过那些个宝贝也没什么大用处，都是些装饰，至于花那么大力气来抢吗？ 那些宝贝呢？还在你府里？ 是啊，我之后就加强了守卫，连只蚊子都飞不进来，更别说来偷了。 哦，去你家看看。 包拯站了起来，一拍庞太师的肚皮，太师一愣，往后退两步。 你要去太师府？ 是啊，你紧张什么？我又不去抄你家的。 不是，你竟然去我太师府？ 说着，太师竟然乐了，看向自家儿子。 去去，赶紧回家叫你小妈收拾收拾宅子，包黑子上咱家串门了。 庞玉乐呵呵就跑了。小四子仰脸看公孙：“ 爹爹要去小胖胖家吗？我也去。” 众人被小四子一说，都莫名勾起了一股子好奇，太师府是什么样子的呢？于是众人决定组团参观太师府，不是啊，是组团去太师府查线索才对。而太师则是开心，非要让众人留在太师府吃一顿他几位夫人做的美食才能走。等众人到了太师府门口，就见管家庞福带着几十个家丁在门口列队迎接。包拯又斜了太师一眼，太师坏坏一笑：“ 会不会太高调了点儿？”“ 放心，太师听着呢，估计有什么打算。” 等众人踏入太师府，四外一望，都觉得大贪官三个字儿从天上砸下来，砸中整个院子，这太师府实在太气派了。公孙看了一圈，赞叹不已：“ 这华丽的程度不比皇宫差呀，太师真会享受。” 展昭摸着下巴，觉得自己还是没有见过世面， 之前还觉得说开封府是清水衙门太夸张了，如今一看他开封府的确是清水，清的都不能再清了。白玉堂则是嘴角抽了抽， 暴发户的品味。 欧阳少征和龙桥广鄙视的看赵普， 哎，这么一比啊，你的王爷府简直就是菜园子。 你家祖奶奶喜欢朴素，你们不晓得啊？ 萧良张大了嘴到处瞧，院子里养了好多孔雀，小四子捧着脸睁圆了大眼睛，公孙对他挤眼睛。 瞧见没，这就叫贪官。 太不可原谅了。 殷侯在一边负责拽住准备到处逛逛的天尊。 好家伙，你一会儿在这儿迷路了，给人砸烂几个花瓶，踢翻几堵墙，你家玉堂可要大破费了。 王爷，瞧见没？你以后要是缺军费或者缺军粮，我就让这胖子捐出一半的家产。 好主意。 太师自然不知道众人都算计他呢，乐呵呵给带路。 哎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 放下一众人去太师府查案不提，且说留在开封府的人，开封府里就剩下邹良和林业火。邹良刚才跟赵普说没兴趣，所以不去了，赵普也没多问。林业火则是吃了晚饭就不见人了，在自己院子里呢。邹良穿过回廊来到了林业火所在的别院，一踏进院门，见到眼前的景象，他就下意识地伸手按了按太阳穴，头疼。只见院子里正中间一张软榻，林业火躺在榻上，仰脸朝天，脸上盖了一脸的黄瓜片，小狗正趴在他肚子上打盹，毕竟是小奶狗，没什么警觉性。邹良进去了他也没醒。邹良又望了一眼桌上，就见有一个剥了壳的白煮鸡蛋，两个苹果，两根黄瓜，两根香蕉，一大杯蜂蜜水。邹良想了半天，也没想到这些东西究竟是干嘛用的。 死妖孽简直莫名其妙。 林业火也不知道是醒着还是睡着，反正他不能动弹，估计一动黄瓜片就掉。邹良走近一些，就听到什么声音嗡嗡嗡的。 他肚子在叫，没理由啊，这么多吃的，太饿先吃两粒黄瓜多好。 邹良再走近一点儿，才听清楚，原来是林业火正嘀嘀咕咕的碎碎念着什么。邹良凑近听了听，就听林业火反复嘟囔一句话：“ 老子天下第一帅，老子天下第一帅。” 邹良扬起脸，克制自己想拿黄瓜抽死林业火的冲动。 喂， 林业火伸出一根手指，邹良不太理解，就见林业火指了指一旁的地上。邹良低头去看，就见地上有一根点燃的檀香，烧了一大半了，难怪院子里这么香。大概林业火要用黄瓜敷脸敷到这根香烧完。邹良也没多话，伸手抱起那只小狗，到一旁的一张躺椅上靠着逗小狗玩。于是林业火躺着不动，邹良边逗狗边听着那边神神叨叨的。 老子天下第一帅。 终于那根香烧尽了，林业火豁地坐了起来，顺手一拽手边的一块白绸子，黄瓜片都掉到了绸子上。他将绸子放到一旁，拿起那个白煮蛋开始搓脸，搓了一会儿将鸡蛋放下，又拿起那杯蜂蜜水，一仰脸一张嘴，蹲蹲蹲蹲蹲。邹良扶额，只觉得这人脑子有问题。等林业火喝完站起来拉筋，他做了个高难度动作，头顶一个苹果，一脚站直，一脚往后踢，几乎碰到后脑勺，又拿了两个香蕉托在手上保持平衡。邹良按着抽搐的腮帮子，终于知道那些东西是干嘛用的了。林业火边拉筋边不解地看邹良。 你怎么来了？ 邹良将小狗放到一旁，看着终于忙活完了啃苹果的林业火。 下不下棋？ 我才不做那么没美感的事呢。 下棋没美感吗？ 坐久了屁股会大腿会粗。 林业火反手一捂屁股，邹良继续忍耐自己用苹果砸死他的冲动。 你怕输吧？你又不是没输过。 邹良激将法用得挺顺，果然林业火炸毛了。 我谁怕你啊，来就来，下什么棋啊？ 邹良从桌子下边抽出了一个象棋的棋盘还有棋子儿。开封众人都喜欢下棋，因此桌子下边都有棋盘，方便随时对弈。林业火撸袖子，抬头看了看阳光，拽拽邹良的衣袖，指旁边一棵大树。 到树下去下。 为什么？ 这里会晒黑。 林业火用黄瓜遮着太阳光。邹良无语了，拿着棋盘到了树下的桌上放着，等林业火啃着苹果坐下摆棋子儿。邹良就问他， 赌不赌？ 哼，赌啊，我要是赢了你就说三生我最帅。 我最帅吗？可以。 是我帅。 林业火指着自己，邹良点头跟着他重复， 我帅吗？知道了。 不是我，是你。 知道了。我吗？ 也罢，要说林业火大美人，你是天下第一大美人。你的英俊让天地无色，让日月无光，让海水倒流，让泰山崩塌，你是霹雳无敌大帅哥。 邹良就觉得腮帮子又酸又痛，好长的一句话呀。 敢不敢赌啊？ 有什么不敢？那要是你输了呢？我可不想听什么我最帅。 那你想怎样？也有的是金子银子，你想要啥呀？ 很简单，我要你把衣服脱了。 质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